欢迎来到双子座流星雨，看得见的美好经历。我是本集的宇航员某，今天是这个节目的第一集，而在这一集里，我们会先介绍，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谁，还有我们想要带来些什么。而听众也可以从中了解到，在这个节目中可以期待着什么，可以认识些什么。而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请大家播出10秒的时间，打开 Facebook， 打开 Instagram， 按赞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活力创新，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要先谢谢所有放下手中事物，愿意播出时间聆听这个音频的观众。而接下来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欢迎回到双子座流星雨。首先，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——活力创新实验室。活力创新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向：企业辅导，还有新创分享。在这个高科技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的时代，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工作，为了自己的课业，每天忙得没日没夜，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甚至找不到目标。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也随着社群媒体，像是 Instagram， 像是 Facebook， 兴盛而逐渐减少。大家只有在网络上才会进行交流。而在这方面，我们就透过了辅导，透过了諮商，让更多的工作者可以大放异彩，在自己的领域发挥自己的长才。而在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做了许多新创方面的分享。近年来，新创的工作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潮流，像是 Dcard， 像是 Pinkoi 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，也做得越来越好。我们每个月会固定发布与新创工作者的访谈人物志，透过访谈了解每个工作者是怎么踏出他们的第一步，而在对谈过程中深入地了解到他们的起源、他们的动机，还有他们是怎么持续地走在这一条路上。此外，在访问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能更多地了解到他们走在这条路上的辛酸史、他们的心历路程。在更了解活力创新之后，大家可能也稍微能够猜出我们节目的主要方向了。在这个节目上，我们会活力创新的范围作为主轴，从三个方向做延伸：数位知识、科技新知，还有工作方面。就如我们前面提到的，现代生活已经迈入了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，有些人能够在网络世界中站稳脚步，但也有些人被网络世界给吞噬，变得网络成瘾，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网络。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一艘小船，帮助需要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他们身旁还有这样的一个存在，让我们成为一股助力。而在主题上，第一个就是数位方面，我们会分享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，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将这些比较有距离感的名词做一解释，让观众能够了解数位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第二，在科技方面，我们也会结合时事讨论一些现代科技对于日常的改变，还有我们应对他们的态度，或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他们，像是 Instagram、Facebook 这些社群媒体的经营方式。而在工作方面，最近新创工作者的人数一直不断的上升着，我们也能够从中学习，不管是新创的理想，或是他们的故事，还有他们所遇到的困难，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是我们能够有所收获的。我们会邀请各领域的一些工作者来与我们进行讨论，也能藉由讨论更进一步的了解新创界。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节目还有对于活力创新的介绍，我们期待能够在未来带给大家新知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与听众有所互动。因此，如果你有任何想知道或者想要与我们分享的想法，非常欢迎你们到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上面来和我们互动，只要搜寻活力创新就可以找到我们。那双子座流星雨，我们下周再见。本节目由活力创新发起执行制作。